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这个胡锦涛啊被这个架走这个事情啊，中国比台湾啊去这个搜寻的人比台湾多了33倍。那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竟然是澳门，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是新加坡，第五名才是台湾。换句话说，他们比我们更关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而且胡锦涛啊今天说他所有的重大政绩已经全部被下架了还有他讲过的话还有他的画面全部被毁掉了，另外是他的文章都被删除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今天有一位香港的作家图解四个画面原来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来讨论。那第18大、19大、20大胡锦涛当时权倾一时的时候，他把他这个交棒给习近平。那今天也有人把它做成画面五多大的不一样。从中可以解读出这个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当这个习近平第三任，那么香港的报纸歌功颂德登报纸一版头条可是香港的股市是用重挫来回应杀声震天那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啦有一个现在市场有个传闻说香港将被取消特区的地位所以有人说你若在香港爱金酸啊好，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另外这个台北市的选战因为这个柯文哲说现在陈时中第三名，所以他在巩固基本盘那柯文哲也说那不是陈时中并用是徛在后面那些人台湾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不过陈时中也回应说那柯文哲的背后又剩下谁呢那台北市的选情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就是他们一直在操作陈时中的仇恨值，操作这个疫情那这个事情到底对选情的影响有多重大我们给他们来追踪。另外是南投因为南投现在民进党去指控这个许淑华阵营贿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难道那真的不是贿选吗那如果是贿选，因为南投从蔡培慧这个差距 40% 现在已经拉到剩 5%, 那选情是不是因此而翻转因为许淑华的形象争议再加上蔡培慧的努力今天给他们来讨论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伟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陆军备役的少将于北辰将军。 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好，以及前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詹维元。 洪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香港有个作家叫做冯锡乾这冯锡乾他用这个图解四个画面，他说图说一，习近平左边的胡锦涛几次触摸一个文件夹，他身旁是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叫栗战书，那清楚的显示栗战书出手制止胡锦涛翻阅文件夹，而且是多次的阻止。图二是栗战书意图捉紧他的手的时候，习近平轻轻的转身召唤了一名助手，无比清晰的表明架走胡锦涛的人是受习近平所指使的，而原因并不是他身体不舒服，而是胡锦涛要从栗战书的手上取回自己的文件夹。想必呢，在场众官早已心中有数，怎么看都像是习家军精心设计的表演哦。所以这是一个陷阱，这是要被设计胡锦涛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20大被离场，背后原因为何？现在最新影片看出端倪。 习 新加坡媒体曝光，胡锦涛被架走前，栗战书在胡锦涛耳边窃窃私语，手还顺势将胡锦涛桌前的文件拉向自己，随后再次出手，完全将文件拿到自己面前。一旁习近平全程目睹，随后才找来贴身秘书孔绍训耳语，最后随后现身试图带走胡锦涛， 别让他们翻过来。 现场记者疑似透过唇语读出两人谈话内容，胡锦涛随后被架离前又想拿取习近平桌上文件遭到阻止，就连被架离时也可以清楚看到胡锦涛似乎很明确就是要拿走文件中其中几页，仍被无视。 Was this really health? Was this power struggle on display? Was this the former top leader taking a stand? 有网友直接驳斥中共称胡锦涛失智说法，表明全场明显只有他神智最清楚。而这份神秘红色文件也有网友放大照片发现端倪，怀疑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有人就认为胡锦涛这么想看文件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海峰是否入选，不过也有人认为应该是担心爱将胡春华是否遭除名。有专家强调，名单二十大前就已确定，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原因。 我认为胡锦涛就是说，他在这个会议开幕式上半场是说了很多不满的话，而或者是透露出来可能要在这个修改党章、修改党章上举手表决嘛，可能会不举手。 外界不断猜测的同时，有网友对比十八大开始胡锡两人互动变化。其从一开始卑躬屈膝到虚心请教，最后完全不演，将野心展露无遗。习近平第三任期刚开始，上海又有民众高唱国际共产主义歌曲，举起写着不要要布条，明显是向四通桥不要文革要改革等抗议文字致敬。习近平想借由胡锦涛被离席巩固政治权力，不料反击起国内民众抗议，称帝的野心或许总有一天终将被人民推翻。 好，今天呢、PTT 的这个创世神，这个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的创办人杜义景说，其实中国人翻墙热搜的人数是台湾33倍，就关心胡锦涛这个事情。换句话说，中国比我们更关心啊、哦。那他们必须要翻墙哦。好，那这个一格一格来谈来看啊、哦。说习近平左边的胡锦涛，这个是胡锦涛，他正在摸文件夹，文件夹在这里，被栗战书阻止。这个栗战书现在是中国的第三号人物啊、哦。那。栗战书呢握着胡锦涛的手啊，帮他把然后握着他的手，说习近平啊微转身呼叫了助手。这个时候的习近平微转身已经叫助手要来把他架走了啊。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叫孔绍训就出现了，习近平下命令，食指的方向指向胡锦涛啊，他的食指。那习近平用手势对随扈下命令，胡锦涛一脸惊讶啊。这个时候习近平正在下指示给这个随扈，习近平的随扈呢从背后走进胡锦涛，胡锦涛脸色严肃，栗战书、王沪宁都有一些惊讶啊。这个是走到他的背后，好咯，这个时候习近平的随扈告诉胡锦涛你必须离开，习近平呢双眼直视前方啊，双眼直视前方不理他，这个时候他跟他说你必须离开，那胡锦涛不肯起身啊，他不可置信的看着习近平，习近平也看着胡锦涛，并没有屈服他留下的请求。换句话说，胡锦涛想留下来，可是习近平说你得走。习近平的秘书跟随扈呢催促胡锦涛离开，栗战书尴尬的擦汗，可见这个事情压力很大。好，必须擦汗。王沪宁啊张着嘴看着，在这里，这个是王沪宁，他张着嘴看着，这个是栗战书，他在擦汗啊、哦。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胡锦涛已经被安全人员架走了。面对胡锦涛的反抗，栗战书想起身为他说情，这是栗战书。结果王沪宁拉着他的外套让他坐下。哎，你不要，你冷静冷静冷静。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创校兄啊、哦，那你怎么看？因为为什么？中国人也这么关心这个新闻啊，33倍。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关心？是他们突然之间警觉到，他们甚至在下面叫做习朝元年，习始皇，所以14亿人可能都是兵马俑哦，所以他们非常紧张。为什么是连胡锦涛这个人都被设计 在那个登基这一天血祭立威。 嗯， 这叫血祭。其实那里面孔少勋有个动作， 哎， 你就看那个画面里面，他一过去的时候，他先拿走胡锦涛的眼镜，胡锦涛的眼睛不好 哦， 所以眼镜就把你拿掉， 眼镜马上拿走， 眼镜他本来是放桌上的 嘛，嗯哼， 那像这种老人家，他的眼睛是不好的， 是 让你什么都看不到， 嗯哼， 所以胡锦涛是真的已经是看不到任何东西了。那原因是什么？这叫用尽则丢， 嗯， 所以国民党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用尽则丢， 嗯， 你要看到在之前的时候，可能是习近平骗了胡锦涛什么， 嗯， 所以在二十大开幕的时候。诶，胡锦涛出现的时候， 嗯哼， 他是跟着习近平走进来， 对， 有人搀扶，好像这个团派， 嗯， 就是他们精英中的统治国的精英是有人背书的， 是。 可是呢，胡锦涛在二十大的时候听习近平讲话，大概有一些新闻出来，胡锦涛有一点傻眼， 嗯， 你玩我，玩我是什么？习近平在上面讲话的时候呢，讲了什么？他就任了十年， 嗯， 在他十年前就任的时候，中国多不好，中国多不好，中国多不好。 哦， 那你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嗯， 那前那时候是谁在执政？ 胡锦涛， 胡锦涛嘛。 嗯， 你怎么抹煞掉我？那 后面呢？其实大家在看的话，他很关心的是先前可能谈好的不会团灭嘛。 嗯， 所以王岐山根据上次修宪的结果，十九大修宪的结果，那王岐山可以连任啊？怎么王岐山没有了？ 嗯， 然后再过来呢？诶，怎么李克强没有了、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其实走过后面的时候还有个画面，有一个人更无奈，那个就叫做你跪下来你就会倒霉，叫胡春华、 嗯、 因为胡春华上次原来是王储，但是他十九大的时候就是怕习近平斗争他、 嗯、哼， 我投降我放弃王储，但是这次我你看胡春华什么都没有，连入局都没有，所以胡春华只有这样子手摸着，然后当然有一个人就是李强笑得很开心、 嗯、哼， 然后在那个动作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有王岐山还有韩正两个人转过头去，他们怎么发现？怎么会连一个大佬，而且是无害的大佬， 嗯， 而且是对习近平有恩的人？习近平在2012、2013上来的时候，有两个人想要把他干掉， 嗯， 是谁出手把那两个人解决的？薄熙来和周永康，是胡锦涛， 嗯， 那这整个幕出来的话，如果这个幕外籍记者都进来，中共的一个程序里面，外籍记者都进来，他是故意的， 要给他给全世界看， 给全世界看到，连胡锦涛我都敢对付， 嗯， 你们全中国谁还敢对付我？ 哦， 然后呢，再出来的他整个名单里面呢，所有的太子党都不见了， 嗯， 所有的团派都不见了， 嗯哼， 所以其实后面有七常委、九常委、五常委都不重要， 嗯哼， 因为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的跑腿，他最后拍了李克强，就是小强啊，你自求多福吧、 嗯。哦，好，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啊、哦，再麻烦范老师。这个因为胡锦涛啊被离场了， PTT 创始人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的创办人杜益景说，其实中国人也很关心这个事情，搜寻人数是台湾的33倍、哦、他说人气关键字包含你要搜寻嘛，你就要有关键字、哦、有包括胡锦涛 lives、哦、胡锦涛离开，另外简体字是胡锦涛离场，还有胡锦涛被降、胡锦涛退场、胡锦涛带走。他说以地区观察搜寻人数，中国大幅领先华人地区，其他搜寻次数排序由多至少依序是，我想不到澳门竟然这么关心，这个跟澳门前途大概也有关、哦、 因为所有的承诺都会被翻掉嘛。 是是、哦、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澳门，第三名香港，第四名新加坡，第五名台湾、哦、他说、啊、在中国，杜益景说在中国、啊、翻墙相当于私自出境，如今中国网友甘冒违法出境，然后搜寻危险关键字的风险，也要试图了解胡锦涛的事件。陆一锦强调，这个量代表实际关心的人更多，不容小看。来，范老师，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很敦厚。 嗯， 我们看到栗战书好像帮胡锦涛，好像就是要想把他拉起，然后帮助他。 嗯， 啊，好像还擦汗。都是在演戏啦。 哦， 没有演戏啦，其实要看画面，是习近平瞪着他一眼。 都是在演戏啦。 嗯， 栗战书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晓得这件事情要动吗？他一定知道。 嗯， 然后他为什么？那你说好，那个胡锦涛上面有文件，他想看。 嗯， 文件放你桌上，你看有什么问题？就是要给你看的嘛。 对对。 他其实不是要压，他是想把那个文件拿过来，因为他怕一件事， 嗯、 因为他知道习近平要动，要把胡锦涛拉起来。 嗯， 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如果他手上拿一个文件打到习近平怎么办？ 嗯， 安全问题。 嗯， 习近平的身边都是随扈很多、欸，这个时候没有随扈了，他要避免。 嗯、 然后，但是最，然后你看，这一次是完全是由中办的那个副主任，就是孔少勋。 少勋，嗯， 所以当孔少勋出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太寻常的。 嗯， 而且另外一个是习近平的 警卫局中央警卫局的成员，因为中办主任就是管中央警卫局，所以是等于是习近平亲自要求的 下 令 的。那你有人说啊，那上面有没有什么？是因为有胡海峰，有什么胡 锦涛的儿子 啊？他是什么丽水市市委书记？有没有可能他会是中央委员？不可能， okay. 以丽水市的威胁，他不可能成为中央委员，想都不用想。所以这个也是不存在的啊。至于说他是不是因为那个啊，这个李克强跟汪洋啊没有在里面，他想要抗议，他要讲话。抱歉，他前面有没有麦克风？ 没有， 麦克风 是习近平有麦克风， 只有习近平有，所以也不可能。而且说实在，如果说你要帮。哦，那个汪洋跟李克强抱屈，真正会要抗议的人是李克强嘛？他就在台上啊，你已经退休了，你帮他讲什么话？所以这都是我觉得都那个动作就是要把胡锦涛架起来，然后带走，然后制造一个羞辱你，就是让你觉得很难堪，因为全场大家寂寞啊，你一个人被架出去走出去，那个动作多唐突，多丢脸。 是 好，那刚刚讲到为什么现在胡锦涛所有的言论都没有了。胡锦涛的十年，中共他们很多人叫做怀念，他叫黄金十年 哦， 因为那他从2002年到2012年 经济非常好， 经济很好，而且办了两个重要的活动，2008年的北京奥运， 还有 2012年的 WTO， 还有2012年的上海世博会，WTO 是中国国力快速增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一个基础，所以胡锦涛的确，你今天去胡锦涛就是一个变脸习近平一个对照组嘛。那个时候经济很好，现在经济很烂。胡锦涛那个时候比较多元自由，现在什么都没有。胡锦涛是裸退，你习近平要当皇帝，对不对？胡锦涛强调不折腾，啊，你习近平现在每天在折腾，啊，折腾人民啊，什么核酸检验啊，什么动态清零啊，所以这一个对照组。然后我今天把你拉下来，就表示新时代到来，还把那个胡锦涛说的一文不值，这叫什么？恩将仇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无情无义无信之人。那我觉得今天我看到一个老头 无情无义无信， 对，无情嘛。 他对马英九会无情吗？ 他对马英九当然无情了，可是马英九自认跟他有情啊。马英九跟他去了一趟新加坡，在新加坡见完面子，哇，念不忘，还希望再来一次。真的是，所以我真的奉劝那个马英九真的不要太天真。连一路提拔他力挺他的胡锦涛。他都可以把他除之而后快，把整个团派整个的灭团。 是， 我是觉得我们讲国民党真的要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嗯， 国民党还期待马英九还说，哎呀，我们要和平啊，我们要跟对岸 避战 啊，避战躲避战 谋和， 谋和苏起也讲这些，就对共产党完全不理解。 所以新时代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对，让中国人民真的耳手称庆啊，鼓掌啊，新时代来临了、 好， 但是中国会陷入一个。大的灾难里面， 你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说啊，这个胡锦涛啊被架走的这个新闻啊，在中国内部是遭到封锁的，国际是热议，中国封锁胡锦涛三个字的文章被各网站隐藏，社群媒体上不见任何讨论，前领导人的名字今天竟然成为敏感词，这实在太荒谬了。如今更有网友发现胡锦涛任内的重大政绩，2008年的北京奥运他参与开幕式的画面竟然遭到官方全部剪掉、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且宣布开幕，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象征经济加速的转捩点。中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对胡锦涛在任期间的重大事件画面进行掩盖处理，全部胡锦涛露面的画面都被删减处理啊。然后中国媒体现在一片静声，没有人敢报道胡锦涛二十大闭幕式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全部一面倒的对习近平歌功颂德。这个啊，不呢，速度加。 我觉得中国哦，现在是在走回头路了哈。 是， 中国现在已经不跟你搞经济，他摆明的就是说经济我不要了。他什么13亿、14亿人口，要养起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需要这个蓬勃的经济发展。他现在不跟你讲这一套，我就让我想起哦，其实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你知道过去啊，这个毛泽东他搞文革的时候啊，坦白讲，那时候中国啊死了一两千万人呢、 欸。 可是死一两千万人，你觉得那是人民苦吗？可是对这些中国 四千万 ，这些大饥荒4500万， 这些中国的高层啊、他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照样游泳啊，他照样有他的专列火车啊， 照样吃美食，照样那个什么什么，哦，这个专列火车上面这个一、这个美女如云啊，然后美食美食满堂啊、所以对他们来讲，他就是宁可我维持我中国的专政，我要当我中这个习近平，我要当我的习皇帝，所以我这个经济不要了，所以我是呼吁啊，这个不管是台商或全世界各国，其实很多世界上主流的这些财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过现在的状况是，到底能不能出来？ 出不来。 习近平他现在讲的是什么？他现在讲的是，他不是说什么只有这五年呢、欸？说再忍他五年就好。他要的是五年之后再五年呢、欸？他现在谈的是说，2030年他要建立这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欸。所以对他来讲，哪里是只有这五年？所以我觉得哈、哦，刚刚演的那一幕哈、哦，当然会让大家看得触目惊心呐、啊。可是我说实在话，我不认为说哈、哦。那份文件啊，就是这个栗战书压住的那份文件有什么大不了、我认为那个就是一个动作啦。那个动作齁、哦、就是摆明要给胡锦涛难看的。你看那个他们那官场上的动作其实很细腻。你看习近平齁、哦、他那个要叫秘书的时候他是侧身这样。其实他那个动作是很大的。他侧身一副就是来来来来人把他压了。就是那个动作。他其实他毫不避讳就在镜头面前。他怎么会不知道全世界虎视眈眈就在看这一幕、他故意做给大家看。 是。 所以我觉得齁、哦、如果说对一个他的这个算是提携他的这个前辈齁、哦、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都不用期待说习近平未来会有怎么样这个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作为。 是。 我觉得齁、哦、这个兔屎狗喷啊齁、就是你大家好 吃为止。 狡兔死狗喷。 那 我特别再次强调文革死了几千万人啊，当然这个创下说4000万人，有人说 1000万人， 这 是大，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都是以千万人计的。坦白讲，中国现在连到底13亿人口、11亿人口，他都没有办法精确统计。但是只是说这个几千万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哦。中国他现在不在乎这些，重新走回头路。全世界各国要面对这个新的局势，我觉得要有新的体悟啊。 哇，干嘛讲足恐怖？今天有够恐怖哈、说胡锦涛任内重大政绩的，他参与奥运的画面，现在全部被剪掉了。黑色的啊、然后再来是新浪删除了所有有关胡锦涛的文章，新浪删了，百度也删了，所有相关胡锦涛的文章全部被删掉。再请教一下，哎，师姐啊，这文章留着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奥运不是当时中国的一个宣扬国威的一个最好的场合，结果把当时主持的那个人给黑掉了、就是让胡锦涛这个人直接消失在这个地球上面、文章也没了，画面也没了，通通什么都没有了、当年的状况是他还没接班的时候，哇，这是尊，这是卑，这是上，这是下，他弯身在胡锦涛的身边、乖乖的聆听教训呢。18大的时候卑躬屈膝、网友下的评论。然后呢，在19大的时候，你看当时的胡锦涛是用一个食指指着他，他赶快上前去扶着皇上的你的手，就是哇，这个皇上你教我什么，我赶快虚心的受教。结果你看看20大的时候，20大他的头是仰角45度、就是那个完全不理你，你给我滚。然后呢就被架走，胡锦涛被架走。而且胡锦涛的确是被架得超难看，文件被拿走了之后、眼镜也被拿走。胡锦涛是有深度近视的人、然后年纪这么大又有老花、他没有眼镜他什么都看不了。然后所以他旁边这个人，他的这个随扈，他的手上是拿着胡锦涛的眼镜、然后跟文件。也就是说我摆明的就是要把你拉走，我要让你难堪。好，那所以其实习近平已经这些动作都在阐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唯一要的事情就是极度的内部忠诚，政治上面的表态。所以所有在场的人都必须对我100%的忠诚表态。然后呢，所以你看今天推特上面呢这一则推文被流传的非常广。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这个，不做奴才做公民。台湾人你全都有了，所以你千万要小心谨慎。这个推文是谁发的？ 何美香老师。 是何美香发的。那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 应该他说他最下面那一句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可不要 一不小心就丢了全部。现在中国就在抗议他。 他们不要核酸要吃饭，他们不要做奴才，他们要做公民。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是透过选票来维持我们现在做公民的这个权利。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推文会被到处广传，是因为我觉得国民党的确在这个看到这个呼应， 让我打个岔好不好？你要谈韩国瑜讲说老共，我们要怎么跟老共相处？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啊，大家看到的中国应该是假象啊，表面上，那么它的真相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啊，这个习近平啊，在二十大，那这个因为他第三任啊，热烈祝贺，这是东方日报，香港的东方日报，热烈祝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选举产生，人民领袖习近平连任总书记。中国式现代化必定实现，百姓日子更加富足红火啊、哦！大湾区航空，它不是推动了一个大湾区吗？东海航空啊、哦，飞向了新时代，不是真的有这种航空了、哦、我想，但是呢，当然啊，报纸用这样在歌功颂德的时候，香港的股市其实这个几乎都是中国的股票，中国的上市公司，它到香港去上市，你看看。这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跌了多少？中国移动跌了啊、十几趴哦，恒生中国企业跌了7%多，网易跌了7.8%，中国平安这是保险公司跌了11%多，比亚迪跌了5%多，香港交易所跌了9.4%，京东集团跌了13.1%，友邦保险跌了9.4%。盈富基金跌了6.2%，阿里巴巴跌了11.4%，美团跌了14.8%，腾讯跌了11.4%。好，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投资者的 Blue Monday 就从24号开始。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27点，跌幅为0.89%。香港股市则是大幅低开低走，恒生指数低开316点之后一路急挫，跌幅扩大超过了800点。科技股成为了重灾区，恒指中午是收报在15401点。 中国股市通通见绿，港股更是出现股灾。 对这个经济的增长、经济的政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面来讲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嘛。所以投资者在十月底之前嘛，我们看到布局是非常的谨慎。 但不确定性构筑在哪儿？西方专家替香港专家讲不方便说的话。 The very public rejection of Hu Jintao, and I think that's what caused people to really get the message, a very clear message from Xi Jinping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opposition.My policies are in place and they will stay in place. And I think that's the spookiness of a market that has caused the Hong Kong market to drop and people to reconsider very clearly their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China. Western investors now are thinking, well, if I want to diversify into Asia, I have better places to go with less political risk.Korea, ASEAN countries. 由于二十大同时也把共同富裕纳入中共党章，投资人忧心届时将有更多民有企业国有化，因此为求出逃，把港股当成提款机。 Outlook for China remains gloomy. There is no prospect of China lifting its zero COVID policy in the near future. We don't expect any meaningful relaxation before 2024. 纵然进入25号港股稍有回升，但人民币对美元来到了15年新低。习近平整理权力同时，经济秩序也正 好。那么为了这个取悦习近平，说我们要飞向新时代了，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了，百姓日子更加富足红火了。哇，原来富足跟红火原来是跌15%啊。请教一下这个将军。 其实齁、哦、他说新时代来临，不是，是习时代来临。嗯，为什么说习时代？因为从1949年到1979年这段时间、哎、毛泽东就是走的就是帝制独裁的专制、嗯、哼，所以说毛泽东一个人、哎、他做得很稳，可是毛泽东以下的人哇，那斗得七零八乱啊、嗯、那时候斗争是造成整个中共内部矛盾最严重的地方、嗯、哼，毛泽东一个人稳，下面全部都在斗， 每个要争宠，每个要争第一，因为你不斗人家，你就要被人家斗倒。 嗯， 所以习近平这个是从所谓的共产专制走回帝制封建， 嗯， 就是我一人在上，下面的你要让我看见你的忠诚，你就斗， 嗯， 你就帮我找出对我不忠的人，这叫做人人自危。 哦， 这有多么可怕！所以说，习近平以下的这一些官员，不管你是军委，不管你是中央常委还是中央委员，他就是不断的斗争。 嗯， 所以说，在习近平底下做官是非常痛苦的。那习近平他是一步步有脉络可循的哦。第一步，我从人气最高的艺人开始斗，范冰冰消失，搜不到，对不对？然后开始艺人一个个消失之后，他想说啊，因为艺人赚太多了，艺人逃税是为了要让中国恢复那种共产的清纯度，他就开始斗，斗完之后开始斗谁？斗马云，斗企业家。你富可敌国，欸，你这个钱把子，你这个钱袋子抓住了，我怎么管你？马云斗掉，马云消失，大家认为说，欸，差不多到定位了，还不够，我要斗大佬，我把你大佬一个个斗倒。所以你看，在十九大、在十八大的时候，你看胡锦涛还可以对他指指点点，为什么？还没有全面掌权。等到二十大，我称帝了以后，我还留胡锦涛这个大佬吗？ 嗯， 我还留你下来给我指指点点，跟我说小平同志如何，毛主席如何，有个办法，当场把你给消失。 好，那我请教你啊，这刚刚这个时期也给大家看啊，其实十八大的时候，胡锦涛，这是胡锦涛比较年轻的时候， 刚交棒， 他交给了这个习近平， 那时候羽翼未丰， 还抓不住稳， 还抓不稳。 对， 这是十九大，他已经做一任 一次了。 OK，嗯，好，虚心请教。现在是二十大，所以他是第三任了。 第三任 了，哦，你奈我何，就完全不理他这样。那将军，你觉得啦，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做法就是，你也只做过两任嘛， 嗯， 我第三次你在跟我比什么？ 嗯， 你现在还要跟我指指点点？那当然，胡锦涛是误判情势 哦， 他认为他跟十八大、十九大的时候，他还是个大佬。 那国民党可以对习近平有期待吗？ 这怎么能期待？ 哎， 胡锦涛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难道会反对吗？ 嗯， 胡锦涛对于反台独他会反对吗？ 哎， 胡锦涛对于发扬他这个民族主义，发扬他这个共产制度，他会反对吗？ 嗯， 都不反对，他是真正的根正苗红，欸， 哎， 照样斗啊， 是 把你斗倒斗垮。那你现在你在台湾，你这个政权他根本不承认你嘛， 嗯， 你就是一个阻碍我统一民族大业最大的问题， 嗯， 我管你是什么党，你只要不赞成被统，我讲被统哦，不是统一哦，欸， 是 你只要不赞成被统，你就是独， 嗯， 你就是独，我东大陆党纲了反台独，那你还有什么好谈的？ 是， 所以台湾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嗯哼， 回到了当年1949到1979年这段时间， 嗯哼， 如果你还有二心，你还有任何投降的想法，你还有各种和平的幻想，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被统。 好，那石姐，你刚刚要谈， 任何人都不可以再对中共这样子的政权心存幻想。那所以呢，当这个韩国瑜在接受赵少康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因为这个国民党一直觉得说啊，这个民进党就是投票给民进党，那就是子孙要上战场， 嗯， 那所以两岸要如何维持和平？韩国瑜的讲法是说，第一，民进党要先废除台独党纲，重点是这句，激发共产党的慈悲心。欸，你说好不好笑？就说以香港为例子， 嗯， 香港是中国的， 习近平对胡锦涛很慈悲啊，嗯， 对， 非常慈悲， 就是连胡锦涛这样子，你有激发他的慈悲心吗？ 嗯，哼哼， 连香港都已经是中国的，但是中国有对香港有一点点慈悲心吗？ 嗯， 所以你还奢望中国啊，我们只要乖乖的，我们只要废除民进党执政党，只要废除台独党纲、 嗯， 所以中国习近平就会对台湾多一点慈悲心吗？开什么玩笑，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面对一个流氓，你越弱，流氓越开心， 嗯嗯， 他打得越起劲， 是， 所以你对付流氓你需要什么？流氓怕坏人， 嗯， 你要比他更凶， 嗯， 你要比他更强壮， 嗯， 他看到你撞成这个样子他不敢碰你， 他觉得你不可欺负了， 对， 嗯， 所以流氓就是怕这种高高壮壮的人。那所以当国民党这种投降主义，这种失败主义，这种被统一主义， 嗯， 我实在觉得可耻啦。你当然是要做好可操之在我的部分啊， 嗯， 那什么东西叫做可操之在我？就是我要壮大我自己啊， 嗯， 我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刺猬，让流氓不敢来碰啊， 嗯， 所以整个国民党不管是马英九，不管是这个韩国瑜，其实 都一贯嘛、嗯、一贯就是投降， 是 其实就是只有投降两个字而已。 好，小英总统啊，他啊参加了这个民主基金会啊，小英总统说，面对啊这样的威胁，台湾不会屈服。那另外就是曹兴诚也讲，哈、啊，其实所谓的谋和跟避战，就是叫中国来叫对方来打，嗯啊，因为你怕嘛，哦、啊，来我们来看一下 ，Russia's unprovoked invasion of Ukraine is a prime example.It shows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achieve expansionism.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all too familiar with such aggression.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been confronted by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threats from China. 中共二十大才刚落幕，习近平开创新独裁时代，台海情势升温，总统蔡英文开口就强力捍卫台湾民主。 Even under constant threats,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the challenges of the authoritarian interference. 重申中共对台威胁剧增，蔡总统强调台湾韧性不会动摇。这场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也是台湾国门开放后首个国际民主论坛，超过70国家200名国际友人与会。国际友人纷纷力挺台湾，携手对抗专制国家的假讯息，扰乱民主自由体制。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更喊话世界。 马英九一直说以前讲什么九二共识一种个表，说这样子可以带两岸和平。就现在完全没有啊，那你到底现在那九二共识不讲，你又跑出来一个什么要谋和啊？二十二开幕之前说这个一定要统一啊，那么一定不放弃武力，你要去谋和怎么谋和？ 九二共识没共识，中共从没放弃武统台湾，国际相挺之外，台湾上下也势必得团结，才有可能抵御中共日益加剧的威胁。 这个。曹兴诚是这么说，他说啊，蔡英文总统表明中国台湾互不隶属，这绝对有利保卫台湾，因为每天讲一中，大家就会以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要平定内乱，外国就不能干涉。曹兴诚说他已经谋和20年了，他必须说谋和是不实际的。很简单的说，中共第一任领导人毛泽东文革的时候，连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都杀，另外一个接班人林彪都要逃亡坠机，连最亲密战友都没有办法和平相处，那要怎么谋和？现在习近平上来，连有恩的胡锦涛都要拉走，这到底要怎么谋和？那他又怎么可能会跟马英九谋和？哦，他说现在苏起啊乱放这种一天啊就投降的讯息，伊就讲啊，台湾哦撑不了一天嘛，嗯， 哦，刀切豆腐， 好、哦，他说是不是在诱使中国来打呢？曹兴诚直言，我如果是习近平，我一定问军委，人家都说一天就投降了，你怎么不打？嗯，曹兴诚痛批苏起现在说讲事实就是挑衅，这让他想起了秦朝的宠臣赵高指鹿为马。明明是两国互不隶属，这是事实，他却说不能讲，这就是现代赵高。他说苏起就是现代赵高啊、哦。他说他非常欢迎跟马英九跟或苏起来辩论，但邀请送那么多次他们都不敢，但他还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大家来辩论。吴云兄，你在这边呼吁那个马英九或者是苏起就跟曹兴诚辩一下嘛。 我认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事实，也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一个坚持一个立场。嗯，那当然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你说讲出事实，然后是挑衅，老实讲这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尊严、啊、都不管哪个政党都应该维持的、哦、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统治的时候，国民党我们当然是，老实讲我觉得马英九前总统说这个避战谋和这样子、我觉得逻辑上概念是当然是对的，我们都要和平。嗯，这个论述是没有错的。但我们会陷入像一个困境，就是说我们要谋和，那请问对岸他会给我们怎样的反应？嗯，让我们谋和这个论述在台湾的成立、要和平，既然我们在一党这样喊，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好，我觉得如果接下来到2024的时候，今天曹先生他讲的是点出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要讲和平的话，那怎样建立和平？嗯。 这是国民党，我们在野党，我们要如果2024要政权，要用这个主论述的话，我们要告诉台湾民众。同样的，我也觉得民进政府也一样嘛。今天他两个人说要辩论啊，老实讲啊，马英九跟曹新成辩论好了，马英九赢了又怎么样？曹新成赢了又怎么样？其实还是回到根本的重点，现在的执政政府还是民进党政府。那当然是民进政府对岸的关系是比较这个比较可能就是坚持主权的，然后现在有点这个对立，有点这个。尖锐的情况之下，两岸假设不小心擦枪走发生战争的话，民进党政府怎么避免嘛？这也是我们可以提出要求民进党政府去解释的嘛？ 是， 其实习近平根本不想谈，然后马英九和国民党这些人知不知道？他们心知肚明，但是心知肚明还出来讲这种话，这不是笨就是坏，但是看起来更像坏。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二十大之后，他会非常强悍。国民党马英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你看到他在那一天就23号。开始公布那个七个常委之后，只有一人党，从此叫做习家党。之后呢，马英九他们呢，还办公室发了个声明，判秉持马习会的初心。为什么要判？他们就知道，可能有人哭，习近平全部都翻掉了。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香港人这么怕？大湾区刚讲大湾，大湾是什么？当习近平喊出大湾的时候，就是消灭香港，就是再也没有香港特区，把你并入。深圳这些叫习近平的大湾区，所以香港人都知道，所以他们的股市才回到1997年。他们说他们现在终于是50年不变，就他们的股市不会变， 跌回原点。 然后呢，国民党知不知道？他们根本没得谈，当然知道。为什么？第一个，这次的名单出来以后，红二代全部被清除，团派全部被清除，国台办国民党认识的国台办的所有人，通通被打散，通通没有进到这个权力结构。 是， 所以国民党的人脉。早就全部挂了，但是这时候就给你给先，因为呢，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你要备战到实质威慑才能避战、所以曹先生也是讲这个，而曹先生最后那一段话就讲甘乃迪的，大家都知道代价会很大，但是没有人会退却，但是你会看到整个国民党呢，这个时候就在骗选票，什么票投民进党就是两岸会开战，其实讲这种话的时候，原因是什么？他们就希望存着最后一点点，关爱的眼神，然后再过去。可是马英九，你看到胡锦涛那样子，胡锦涛到时候也会在全世界面前，把你给架走， 是 向全世界立威。 好，那范老师，这个啊，有一位财经的网美叫胡彩萍，他说其实已经有传言说香港将会取消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所以昨天股市呢才会这个跌成这个样子。好，那你觉得这个真的吗？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被取消吗？ 非常有可能 哦。 很简单，对中国来讲，香港 特别行政区如果被取消，它有很多地位、很多优惠都会被取消， 法律全部被取消掉。 就进入大湾区了， 已经差不多了啦，因为它现在已经基本上一国一制了嘛。 啊， 它有那个国安法，等于说是太上皇嘛。这法律是谁定？按照本来97年回归，香港的立法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它现在的国安法是由北京的人民这个全国人大。帮你制定哦，等于说帮你强迫送给你，我帮你制定好了，你接受吧。 是， 就是完全已经没有两制了嘛。香港的立法权完全失去了嘛。中北京是越俎代庖，未来就是干脆你香港所有的法律全部废止。然后他特首现在还有一个什么还有投票嘛，假装那是假的啦，但是就是一个形式。未来，而且现在的特首是香港人。未来可能就直接由北京派，就像中国各个省的省委书记一样，然后就以党领政。 这个胡彩萍这样讲啊，义工吼，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蠢，就是要把香港的特别行政区这个取消啊。可是他说，如果这个习近平真的有这么蠢，那这个在香港的台商啊、财经界啊，快逃！快逃！ 李嘉诚早就跑了。李嘉诚早就跑了。 习近平他本来他的智慧就不高了，小学程度嘛。但是他现在就是要杀鸡取卵。他不管了，因为我国家没钱，我拿什么钱去镇压这些反抗者？我拿什么钱来维稳？ 是， 就是把香港的金库打开，把4192亿的外汇存底 是 收归，然后把香港的企业，你只要在香港企业全部没收。就是玩这种模式嘛。 所以对不起再插话。所以如果他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取消的地位取消以后，就没有什么一国两制啦。 早就没 有。如果用台湾什么什么一国两制。 早就没有，现在就没有啦。所以我必须要讲习近平为什么愚蠢。 嗯， 这也不是第一次愚蠢啊。他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聪明什么？ 毛泽东让两个派去斗，例如文革的时候，对不对？哎，我找华国锋啊，去跟周恩来、跟江青，你们互相斗来斗去啊。然后我坐说渔翁之利，在旁边看戏。哎，重要的时候我下来，我来决定谁赢。 是， 这才是聪明的嘛。习近平不是，全部一把抓。所以毛泽东讲过一句名言：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是允许党内有派的、哦、啊，你们互相斗啊，我是在旁边看戏。习近平为什么蠢？就是他连这个都不会，他只学毛泽东的形象，他没有学到毛泽东的精髓。 这个我不认为习近平蠢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有这个创伤症候群。大家不要忘了，习近平他的老爸习仲勋过去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被打成反党分子。我觉得习近平是从小那个创伤跟看多了很压抑之后，变成现在的一个大反弹。其实我觉得像马英九这一类的人，我是呼吁他们去看看那个刘少奇。刘少奇那时候啊，国家副主席被毛泽东斗成什么样子？ 国家主席。 他当时啊，他对当时是国家主席。他当时被毛泽东斗到，他其实有没有求和？他不断求和，他被关在囚禁在密室里面，那个这个可以说是奋变图强啊，然后不断效忠，不断呼喊，不理他就是不理他，你越喊我越羞辱你。结果刘少奇他的太太王光美，还被外面戴高帽，然后挂了一大串的那个乒乓球，他就是羞辱你，所以我觉得 后来他太太也自杀、哦。 对，后来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都很凄惨啊。你对于这种，我坦白讲，那种有我形容创伤症候群，其实是便宜他的啦。坦白讲，这种都是心理超级不健康的哦。面对这种人，如果你还存有一点这种说求和的思想哦，你是投降，你不是谋和啊。 好，等一下回来啊，我们啊再来关心，因为啊，为了打击高端啊，今天啊。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竟然说纽西兰跟爱沙尼亚是不卫生的国家。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好，那么这个今天啊国民党的立委因为全世界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承认这个我们的高端啊。不过呢，世界上有十个国家承认高端啊，像纽西兰啊、印尼啊，哈、啊。那国民党有个立委，他有医师的背景啊，他叫廖国栋，他说啊，这些都是不卫生国家。那这十个国家有谁呢？因为他们承认高端啊，有印尼、帛琉、纽西兰、贝里斯、索马利兰、泰国、爱沙尼亚、巴拉圭、马来西亚，还有圣克里斯多福。廖国栋呢，是在昨天的这个质疑说。承认高端的有没有卫生政策比较前卫的国家呢？他看都没有，没有先进国家承认高端，这个名单让人不放心啊。那我们的卫福部长薛瑞元就答复他说：“有啊，巴拉圭啊。”廖国栋说：“这小国家嘛啊。”薛瑞元再反问：“纽西兰呢、啊？应该算不差啊。”哦，廖国栋说：“泰国、爱沙尼亚没有先进的国家。”薛瑞元惊呼：“啊，爱沙尼亚还不算先进国家啊！”他反问：“纽西兰在公卫算什么呢？”廖国栋说：“纽西兰还好。”薛瑞元解释：“纽西兰算是这一次防疫排名世界第一名的国家呢。”廖国栋说：“这个可不一定。”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高端简直是乱治。 只是说乱治嘛，那到底是现在大家觉得很混乱，还是有人出来乱？ 面对卫福部长想炒疫苗的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质问多少国家承认高端，只是说着说着就 这十个国家有没有比较卫生，对不对？就是说它的卫生政策、卫生执行的是比较前卫的国家有没有？我看到没有啊？什么印尼啊、帛琉啊、贝里斯啊、索马利亚？ 想严格检视疫苗政策，廖国栋开口就问这些国家有没有卫生，甚至对全世界公认防疫前段班的纽西兰，他也有话想说。 就是十个 A 嘛， 对，当然， 对不对？这小国家嘛，纽西兰还好了啊。 纽西兰是这次疫情大概是排行 number one 的国家。 这个都不一定啊。 不止绿营立委质疑是为选举抢话题，就连前外交官也看不下去。 你为了丑化高端呢，不惜呢去侮辱其他的一个邦交国家委员哈、哦，已经把选举想到哈、哦，已经到了一个那个智能已经不足的情况底下， 在国会殿堂上来侮辱纽西兰以及巴拉圭这两个国家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廖国栋善用立委言论免责权，爆出 出惊人言论不是第一次，过去台湾猕猴作乱扰民，他提出要政府开放全民猎杀解决猴灾，年金改革爆发争议，他也说退休金砍了以后国务员都要住茅房，就连吸毒议题他也这样比喻， 男人跟女人一样啊，都会有高潮，那个高潮就是脑内的这个麻啡因呢发生作用了，让你哇很爽这样啊。 立委质询找吸金话题，但处理不当引发争议，甚至挑起国际纷争，可不是免责两个字能说得过去。 好，那我想请教博文啊，纽西兰跟爱沙尼亚这是不卫生的国家、啊、 这个实在太夸张了。大家也都知道，这次纽西兰包括它的防疫成就可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好， 承认高端的都是不卫生的国家， 当然不是，所以这个都是用一连高端连这种疫苗都用意识形态在做判断的、啊，你光这个国民党委员有多严重啊？我坦白讲哦，我觉得其实这次这个台湾的疫情哦，就全世界各国来比啊，真的是数一数二前段班的模范生啊，模范班中的模范班啊。可是我觉得因为这次的选举哦，陈时中被讲成这样实在是很糟糕。那你说高端疫苗，我再回过头来讲，当时有多少国民党委员，包括在立法院都讲。我们有没有自己国产的疫苗啊？好、哦，有没有研发、啊？当时国发基金给的钱，他们还说嫌不够多，说要再加码。好、哦，我请问、啊、这些国民党委员，他们当时在讲什么？他们当时包括说什么 BNT 我们的一些疫苗采购，说哦那个弊端重重。我请问到现在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我觉得哈、哦，面对防疫真的不要再鬼扯。高端确实因为他公司比较小，他规模不是很大，所以他可能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可能进度上会比较延缓、可是并不代表说高端这个疫苗打下去是没有用的、好，那现在高端他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一个措施，但是我要强调我们不要用现在成品时期去看那个战乱时期、我们当时多少国人希望说能够有自己的这个国产疫苗，不要受制于他国、那高端当时正是这样的一个符合国人的需求、所以你看像前一阵子啊，我们有一些疫苗不是陆陆续续过期吗、过期当然叫销毁啊，那我再打过期疫苗，国民党议员又在国民党民代都在讲啊，你看为什么那时候买那么多，你到时候买多买少，你请问在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吗、所以齁、哦，这样没黑啊没啦，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我觉得国民党、哦、就是用意识形态在防疫、就是用把防疫当作这个选举的这个斗争工具嘛。 好，赵少康先生啊，他说现在打高端啊，政府提出了补打方案啊，这独步全球，他痛批这证明高端打高端是没有效的，蔡英文赔钱来啊。那啊，这个现在啊，因为日本并没有承认高端，所以呢可是台湾人很多人想去日本旅游，所以从礼拜五开始到年底，高端宣布啊，你去日本旅游的国人，你做的 PCR 我来付钱，也就是说免费 PCR 这样子啊，由高端来买单啊，高端来这个买单。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我记得你那时候都打高端嘛， 打三剂 嘛，那真的无效吗？ 我没有确诊啊，对啊， 你都没有确诊， 我没有确诊啊，但是我相信那个 PCR 应该到明年年初应该会取消掉了，因为像韩国现在是完全不管你有没有打疫苗都可以进去，台湾的民众是这样了， 是。 那我也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的驻日应代表处应该更，当然我们政府说我们很努力，但是大家可能更想知道是我们到底努力到什么程度， 是。 好，当然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事情，当然对于一些陈时中的选民来讲齁、特别是绿营的选民讲会有一些影响啦。为什么？因为大家去打高端除了是被轮流到，很多人其实真的是为了支持国产疫苗。那他们这次等于说我打了高端结果我没办法去日本，或者去日本要 PCR, 当然心里面有点不高兴。那这个当然我就会影响到他们在台北市可能投票的意愿。他不一定讨厌，他不一定是讨厌陈时中，或者他不一定是支持蒋万安。 所以高端是有影响。 我会觉得说这还剩三十天，看有没有更好的突破。那就让民进党的支持者愿意去投票，因为民进党在台北 基本盘要顾着， 因为这次就是基本盘，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因为很冷， 对， 民进党在顾基本盘，国民党在顾。民进党在台北市的选举，除了2002年那一次没有拿到40%，都有40%选票。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个因素造成绿营的台北市的选民不愿意投，我很可惜因为我们的防疫做得很好嘛，所以这个一点小的一点技术性， 所以你打高端并没有后悔， 我没有后悔，我当然没有后悔啊。嗯、对啊，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心里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坦、嗯嗯。那我觉得就让他们愿意去投这一票，来也来为我们的防疫的成功做见证。 不过老实讲哦，国民党立委那种就是承认啊高端的国家就是不卫生的国家，嗯、这个实在让我完全无法接受。嗯，人家肯定我们，人家就是不卫生，这是什么标准啊？哈，一将军， 其实哈、哦，像我家我是打 AZ 的，嗯，我女儿是打高端的，最后我比较早确诊啊，对，是我比较早确诊，所以确诊与否。是在你打过疫苗之后，他不会重症嘛？嗯、这我们讲过一百遍。 女儿多大？ 我女儿20多岁了。 20多岁。 对，所以我比她早确诊。 她怎么会去打高端呢、 啊？因为他们那个年纪那个时候就轮到高端，那我就说有疫苗就打，不要挑，所以他们就很乖的去打。嗯哼。那么他们也有一些 complain 跟我讲说，哎呀，那我们要去日本的话，你可以去，我不能去。嗯。那我那时候就提一点，我说哈、哦，这个事情不能全民买单。不能由政府来负担，高端你自己出钱帮这些打高端人要出国登 PCR， 哎，他现在做了嘛？嗯，高端做表示他有要负责啊，他没有逃避啊。那你说日本是主权国家，我不能强迫你日本说，哎，你们我们这么好，你就要让我过，我觉得这过分了。嗯，人家是主权国家，我们不能去干涉人家内部的内政。 是， 但是高端做了他该做的事，如果你要出国，高端出钱 PCR， 这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是高端公司他自己负责。我觉得原则上这个负责任的心是可以的。另外我讲到一件事。你不能够用现在的状况去看当年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当时疫情很严重，这叫战略物资，哎，有疫苗打就不错了。所以为什么说我的孩子会去打高端？因为那时候有高端，我就先打，先求健康嘛， 是， 其他不要考虑。所以我讲战略物资就是状况来的时候先要求有，你要保命，战车是保命的，高端这个 AZ 莫德纳BNT 都是保命的，所以你不能用那现在的时空去想当时的危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讲哈，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如果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讲清楚说没有啊，你可以出国啊，现在高端愿意帮你出 PCR， 我觉得这一些怨怼跟不谅解会降到最低， 是， 所以这些事情操作无效。 这个因为啊，台北市这一次的淹水泡水车就100多辆啊、哦，那么啊、柯文哲讲说啊、按照 SOP 啊、哦，那可是呢被陈时中批评，结果柯文哲呛陈时中，哈、哦，批评者都没有在美国留学。没有经过现代文明训练啊、哦，这样子，柯文哲又骂陈时中说，当年陈时中当防疫指挥官，要不是后面那一排啊，所以那一排就是指什么？诶，那个叫张什么？ 学者专家 张善存，还有这个 李秉颖 李秉颖他们啊、哦，还有罗一军 啊、 哦，说如果要不是后面那一排啊，只靠陈时中指挥，早就不知道死多少人了。那陈时中啊，就反酸柯文哲说。对防疫有功的人一直站在我的背后，而他的背后就柯文哲的背后又剩下谁呢？啊、哦，来思琪， 柯文哲的背后应该就剩黄珊珊，黄珊珊的背后剩下 Ben， 那根本在柯文哲旁边的人能逃的逃，能跑的通通都跑光了。那所以柯文哲其实都只是流于逞口舌之能，他现在只有在口水战。那但是我觉得这两从防疫然后谈到台北市的选情，我觉得有两大块要注意，就是说其实日本是看最后一季啦，就是你最后一季如果不是高端的话，其实到日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现在已经有处理的这个方式嘛，高端已经要付了，而且这些都是阶段性的。日本他不会这一辈子这一百年未来的一百年都说你有打过高端所以你不准进我日本，不会，这是各国的防疫。好，那现在当初打高端的人其实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是为了身体的保护力。高端他不是签证嘛，就你现在不能导果为因，国民党不可以导果为因，就说哈，你看吧，打高端就不准，就要做 PCR 啊，就不可以去日本啊。当初打这个是为了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诶我这边有签证你赶快来打一针，就不是。所以现在国民党我觉得他都故意的导果为因，故意的在扭曲，然后为了夺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然后做这样子糟蹋自己国产疫苗，糟蹋我们台湾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防疫优等生这样子的状况。好，可是这件事情对于选举， 可是陈时中每天都被他陷进在， 对，所以这件事情对陈时中来说，我认为是有影响的，因为不止柯文哲，还有国民党，每天还有蒋万安嘛，他每天都跟你纠缠在这个高端防疫死了多少人谋财害命这些事情上面。那你陈时中就每天被记者堵麦，每天做这种即时性的反应， 我认为这会使得陈时中自己的选情，你走不出这个泥淖，你一直被纠缠在这个同一个漩涡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开展工作。 是 这个陈时中阵营，你们自己要思考啊！你难道没有需要说由这个陈时中自己在竞选总部，好，我就开一场关于你们对我诸多指控、诸多抹黑的记者会吗？ 一场就把他砍掉， 对，你就直球对决。哦，所有的 Q 所有的 A 都在这一场记者会当中全部讲清楚说明白， 是， 就不要再给我扭曲了。那接下来如果国民党持续的在骚扰这个议题的话，不好意思，已经 QA 都给你了，问题答案一次解决，这个我觉得那个伤害性就会变小，否则你陈时中每天被督麦说啊，这个齁蒋万安讲的这个不对啊，那个柯文哲那个齁只是口水战，我都觉得呈现出一种这种停滞的状况，就是一个大泥淖，然后所有的候选人都在这个泥淖里面，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 哦， 那我个人会觉得这对台北市民来说极不公平。 好，这个柯文哲啊，他这个骂陈时中啊，他说看民调也知道陈时中确定已经没有机会选上台北市长了，所以呢开始回去巩固基本盘啊，只要求说不要崩盘就好啊，因为陈时中表态说不办双城论坛嘛齁。那陈时中因为他自说自己有抗中保台的 DNA 齁，那柯文哲说陈时中选情已经变不好了，如果真的有在做选情研究，陈时中大概就是第三名了，开始回去巩固基本盘了。那个博文，柯文哲说陈时中第三名，你要还没拔这 个？柯文哲他这个根据在哪里？ 你要还没拔这个？ 拔这个啦，陈时中卖公差，我刚刚陈时中他后市看涨嘛，我是觉得台湾人民总是有一个公道啦，咱讲真嘅，政治是一时嘅啦，这几年来，咱讲真，这两三年来，谁每天在那边盯着防疫？你不要讲说什么这个怎么样啊？至少陈时中他是代表所有的防疫人员、医护人员，他是指挥官。陈时中也从来没有说，防疫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今天在骂陈时中，坦白讲，你骂的是背后这个多少成千上百的这样防疫人员这两年来的辛劳。我恭喜啊，你选举你可以批评嘛，你选举可以骂嘛，可是你要骂的有道理，你不是啊，把这个整个的防疫为了你的选举全部把它呼平。 今天好， 你如果是外国记者，你听得不可思议，你知道吗？你会感觉好像陈时中在选，好像这两年台湾的防疫很失败，很糟糕，齁，好像是一塌糊涂。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谢谢，来播我演秀。 你要想去思考一下，有谁会去特别讲说，对方民调最后一名的？你要讲万一只说，我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陈时中也是说啊，就是民调参考之后，我们努力把这个选战打好，把市政说好。最后柯文哲会跳出来说，那个陈时中已经没机会。很明显还在操作嘛，这个操作的这个很非常明确，代表说他对于黄珊珊选情是很担心的 啊， 担心之后说要故意要气饱嘛。但我也必须跟各位讲了，我们内部民调啦，其实就是反正一二名的陈时中跟蒋万就是都有互有了，好像目前都是这样子啊。 那差距多少？ 差距不能讲了， 为什么？ 没有，他就我不知道啦，数字我不知道。我说排序是这样子。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其实说， 那你敢跟柯文哲赌一下吗？因为他说陈时中第三名。 如果他们自己做民调第三，我， 其实我想跟他赌呢，就他不晓得要跟我赌吗？ 其实陈时， 潘姐，魏远，潘姐， 不是没有，我相信现在状况是不就是大概是咬很紧的啦。那我觉得 谁跟谁咬很紧？ 我觉得三个都咬很紧啊。 老 实讲，这三个导致他那个差距哈，我觉得大概比误差范围多一点点而已。那最后我回应一下下了，就是说不要再说什么国民党都在打疫苗干嘛？因为老实就是打这个高端疫苗的事情。因为老实讲，今天疫情跟疫苗高端疫苗，他做得好的话，他没有这些争议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事情好说嘴嘛。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那讲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炒冷饭。那讲到现在，老实说，的确有票。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天走在路上。或者每次在那个拜票的时候，很多选民都跟我讲说，这蒋万啊就是要打疫苗啊，就是要唤起大家对疫情那个那时候的回忆啊。代表说有的确有一群民众对于这个是有感的。所以蒋万才会采取这样的策略嘛。所以我还是要讲啊，所以高端他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些争议，不用没有说什么要打 PCR, 要去做 PCR 才可以出国，没有这些好说嘴的话，其实我们没那么多东西好操作了。 他是要转移焦点。 哦，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先前的时候柯文哲已经两件事情害了黄珊珊，害了高虹安，一个就是水门事件嘛。 那水门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 然后还有就是跟中东锦的双刀会，双刀高峰会嘛，手术刀和西瓜刀都有影响。 嗯， 所以他这个时候这个议题他是非常厉害的，跟毛泽东一样， 嗯， 就开始转移焦点，敌进我退。 对， 所以他就是开始在那边跟你鬼扯， 嗯， 又是防御团队，又是什么样？ 是， 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大家都会跟着柯文哲指挥棒走， 嗯， 没人再追究他的水门事件了，没人追究他的双刀会，而且双刀会里面其实就对其他的影响，他就是转移焦点， 嗯。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高端这个问题哦，其实确确实实，我就像石溪讲的，你跟着庄家对赌，你一定输， 嗯哼。 为什么呢？高端除了有打高端的人，那是民进党的基本盘支持多以外，那为什么这社会上其实那一次？前几天的时候呢，上个礼拜陈时中在友台接受专访，我也在场嘛，陈时中也能理解， 嗯， 他也能理解说为什么仇恨值这么高，因为在防疫的过程中很多人有牺牲， 嗯， 那有牺牲就有情绪，所以这是一个情绪的缺口，那高端这个情绪的缺口当然在选举的时候用这个情绪，所以除了绿军之外，蓝军还有白军反陈时中都可以被巩固， 嗯嗯， 但是国民党呢要小心一件事情，不要过分 啊， 人家纽西兰哦，他的人均 GDP 年所得大概快到4万美金。 嗯， 人家是什么样的国家，你廖国栋讲成那个样子。 嗯， 其实国民党这样处理高端麻烦的事会有反作用力。但是呢， 不然我觉得再怎么样的国家都不能讲人家是不卫生的国家啦。 所以这个反作用力是国民党要小心。 那讲到柯文哲，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哦。这个说柯文哲已经在最近一两个月悄悄选好了2024总统的竞选办公室的位置了，地点是在台北市松山的南京东路上的台波大楼的2楼或3楼，目前已经准备进行装潢了。那关于2024竞选办公室的人事，据了解以现有的台北市政府人员居多，但确切的名单还没有底定啊。这个川啊，看到这个新闻的感受是什么？ 不，柯文哲一定会选啊，但是我觉得说他可以去苗栗啊，对不对？ 嗯， 到苗栗的话，搞不好中东锦可以帮他找到一栋大楼。 好， 柯文哲一定想选总统，因为他有那张门票。 嗯、 哦，那张门票最后多少票不重要。 对、 嗯，但是他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没用的党，就是到时候就是会靠他那张门票想要去谈。 嗯， 柯文哲那张门票他也知道他未必选得上。 嗯， 但是没用的国民党。会因为柯文哲那张票，让柯文哲将来对国民党未来一年之内予取予求。 你也记得柯文哲啊，迄阵用一个，迄个叫什么实习生哈、啊， 嗯， 说是华新 对 交家嘛， 交、嗯。 然后他的替补蔡壁如的那个立委是 谁？ 金光的 吴信。然后他现在读台播，他跟财团的关系好像很不错。 他不是出了一本新的书，科批什么什么什么 管理学， 嗯，然后其中有三个重点，其中第二个重点就叫做价值、 嗯。 所以其实他的价值十分清楚， 是价值， 只要有钱，他的价值就是价格。 这 谁的价格高，他的价值就往那边走、 啊。 否则他妈妈不会一天到晚都在跟中东锦巧遇啦，今天又巧遇了，哪来那么巧的事情？怎么不会去巧遇一些比较穷的候选人？啊、只会巧遇那个很有钱的候选人， 啊、 土地159笔的。 因为太有缘了，太有缘了。 对啊，就所以他的价值就是他的价格啊。 朋友补充一下啊，你看一下柯文哲这个人真的很妙啊、哦 嗯、 民众党的还在选举 ,2012 地方居然还没选完呢，然后被通常被问到总统的事情的时候大家都是避之不谈，柯文哲就是说噢、哦、我办公室在找了，还没找到耶、嗯。然后另外我为什么要补充啊，他最后一句有点要讲说他这办公室未来是要这个台北市政府的主要的这个阁员好去他办公室成为他这个总统竞选团队嘛，背后隐含意思是什么东西，黄珊珊你北调啊。就没有要留给你黄珊珊嘛，你的所有的这些干部所有这些市府的幕僚团队都被你柯文哲带走了、啊、所以你黄珊珊他就根本没有在帮黄珊珊想好所有的后路这样子、 哦、 对，那包含了这个我觉得柯文哲就是觉得看到每个人好背后都有一个数字、啊、就中东锦159笔土地，然后说每个人都一亿，都竹北人一亿到处跑嘛，所以有背后有数字的人柯文哲才会去跟你接触跟你使用，所以今天呢包含在接下来苗栗的中东锦的事情也是一样啊，中东锦这个跟柯文哲合流之后，民众党的那里来的，然后、啊、我们国民党地方派系也搞好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苗栗其实国民党的选情真的是岌岌可危。 好，这样子啊， 好。 那因为谈到选总统啊、这个赵少康先生啊，他访问了韩国瑜，啊、哦，他问他你要不要选总统，韩国瑜是否认的，啊、哦，不过呢，这个访问里面啊，哦、他说我跟他谈喝酒，好啊，接下来洞房花烛夜跟选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 然后跟打麻将一样，国民党2024不能再打清一色啊。结果人家下的标题是酒、女人跟麻将啊，因为第一个谈喝酒嘛，第二个谈动网花竹叶嘛，第三个谈麻将啊。范老师，你干嘛有盖吗？ 我盖要盖， 我盖。 我说他是被政治耽误的这个综艺咖，嗯，对。他的确就是他讲这个东西讲的哇活灵活现哦，嗯，你跟他谈政治有时候真的蛮枯燥的啦啊，但是我觉得国民党现在真的，你看韩国瑜的确他真的是个票房保证，嗯，他的这个所有的场子只要有他哇一定热，嗯，而且真的我看那个国民党说还为了不要让他产生造成你主角被模糊掉，他们都不敢让他大进场哦，嗯，是从后台上去， 是 如果还是万人空巷，哇，还有人掉眼泪，还有人怪他出来选总统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嗯，这个他真的是国民党的救星， 是， 但是也凸显国民党真的没有 A 咖，没有人像他有这样的个人魅力， 嗯， 对，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或许对县市首长我觉得效果有限，但是对议员有帮助，啊，就国民党很多候选人是希望他去的。 现在一波酸中痛加抠秀， 就 这么受欢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南投啊。这个南投县长林明真从七月开始在县内各乡镇举办卸任感恩说明会。民进党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曾崇凯昨天啊去向南投地检署提告说，林明真在会后发送市价360块的不锈钢隔热泡面碗当成政令宣导品。可是国民党县长候选人许淑华跟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泽竟然在一旁一一请托，明显假政令宣导之名行贿选之实。南投检方已经受理这个案子，强调有文必查，有据必办。许淑华跟张家泽对此不予回应啊。那南投县政府说啊，我哪有法度，我在发送的时候他们都我都没办法控制候选人站在那里啊，啊，这样子。可是17号南投市平和里场次的宣传单印有林明真、许淑华还有国民党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泽的照片，而且许淑华跟张家泽还具名邀请。然后当在这个发这个奖品的时候，会中的司仪还带领现场民众大喊动算。会后县政府官员发送政令宣导品不锈钢隔热泡面碗的时候，许淑华等人就站在发送者的旁边一一跟民众说再拜托了再拜托了，中间还帮忙递送泡面碗，明显涉犯贿选罪。而这样的这一个场次有130场啊，每场都有政令宣导。来，我们来看 VCR。 谢谢啊，谢谢啊。 张家泽市长拜拜。 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与乡亲热络寒暄，一旁穿蓝背心绣有南投县政府字样的官员忙着从纸箱掏出一个个精美的泡面碗。但在此之前，会场台前拉开的红色布条，大家讲林明真出席，许淑华、张家哲皆身着竞选背心，麦克风轮流拿，跟乡亲致辞。南投县议员候选人曾崇凯认为喊动算送泡面碗此举疑似贿选，到南投地院按铃控告， 用公堂。然后采购价格超过300块的价值的礼物，然后办他的感恩说明会，但是实际上是替许淑华、张家泽等国民党的候选人在造势。 说明会完了以后呢，被发送这个宣导品，但是候选人要怎么去，我们就不晓得，因为我们这个场合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引发争议的还有这张广告宣传单，印有林明真、许淑华、张家哲三人照片，清楚写着县长卸任感恩说明会，许淑华、张家哲邀请您，现场还备有便餐。 本署依法受理，秉持查会绝对无底线、无上限，遏止不法犯行。 南投县府解释，各科室的处长负责发放的是广告宣传品，和候选人无关。但发送宣传品的当下，候选人就站在旁边，有无不当，地检署将展开调查。而许淑华及张家哲阵营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好，那么在整个政令宣导送这个泡面碗的时候，那有这个许淑华也在场，也在喊动算哈。 那有人说这个实在是太嚣张了。我想请教一下季恒兄啊，季恒现在也是南投积极镇的镇长。那请教一下季恒兄，哦，现场有多嚣张？ 好，咱拄只 VCR 里底有看到吼，底下带头画动算的黑朱奇景啊，他穿着的是国民党候选人的竞选背心。 嗯哼， 对，哦，然后现场用南投县政府的公帑，也就是各位县民的纳税钱，哦，采买的这个文宣品哈，价值超过300块。那个局处首长在发送的时候呢，许淑华哦跟其他的国民党籍候选就在旁边拜一一的拜托，甚至啊之中有一段的影片呢，有录到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局处首长要一个一个拿起来嘛，所以要有人递给他嘛。那递给他的人也是许淑华的司机，哦，那就完完全全基这都是直接酸基顶啦。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刚刚 VCR 也有出现。那个文宣的传单上面呢，许淑华、张家泽都直接具名来做这样子一个邀请。虽然说县政府后来解释说这个场子齁，哦，是林明珍县长自己掏腰包来举办， 嗯， 但是如果是自己掏腰包举办的场子，为什么可以让县府的政令宣导跟县府的文宣品来搭配呢？ 嗯， 我们其他候选人我们也有相关的服务可以来申请吗？我们可以跟县政府的各局处说，诶，我被板机丢走些瓦当，立马来帮我做几个政令宣导。 嗯， 文宣没有，我想当然是不行嘛。 好， 哦，而且刚刚 VCR 也有提到说，哦，这个感恩说明会哦，至少130场。 对， 然后林明珍全部自掏腰包，我这个财力我只能说也是蛮雄厚的啦。 嗯， 哦，一场我们 政令宣导为什么需要他自掏腰包？ 这个就是很奇怪啊，哦，我觉得他就是公私不分。 哎， 好，明明就是一个私人的选举场合，他硬要公家的这个文宣品齁，哦，来倒沙缸，因为他觉得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单都好像炸腾皮齁， 嗯， 好像会有点失礼。可是呢， 可是那个泡面碗不是公家的钱吗？ 对，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泡面碗本人啊， 哎， 哦，那个泡面碗本人 多呢， 哦，今天专门从那个把它带过来齁，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泡面碗齁，哦，不锈钢304的内胆， 嗯， 外面有一个塑胶的绝缘，哦，不会烫手。 嗯， 哦，这个盖子还设计很精巧，上面有一个凹槽，除了拿打开跟盖起来很方便之外，这个凹槽还可以干嘛？ 嗯， 你等泡面再跟 手机。哇， 冰家哈，哎，你追剧太贴心了啊，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投票意愿？ 嗯， 我觉得是有的哦，哈，哦，我觉得是有的。对，那而且这个泡面本身，他跟这些局处的宣传业务也没有关系啊。 嗯， 哦，他这些费用来源的包括环保局，包括这个消防局， 欸， 哦，包括计划处，哦，包括观光处，包括新闻行政处，对，各式各样的局处大家都要出钱，哦，都要买各式各样的文宣品在这个场合。那我已经有听到一些国民党的议员候选，哦，还有可能等一下文元兄也会这样子来辩护，就是说这个场合是公开的， 嗯， 大家都可以去，真的吗？那个邀请上面都已经具名了许淑华跟张家泽，而且我要举一个例子， 嗯， 哦，上个礼拜在我们积极镇啊，哦，有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哦，那个新盖好落成， 嗯， 那这个是我去跟卫福争取的预算，但是县政府帮忙出了所有的地方配合款，哦，但是呢林明珍去主持的时候他竟然不给我讲话， 嗯， 对，我是现任的镇长，这是一个完全公务的场合，跟政治无关哦。 你是现任镇长，他不让你讲话， 他不让我讲话。 吼吼， 对，他的理由是说啊，时间不够了。 嗯， 好，哦，好，不够了。可是呢，很奇怪，在剪彩结束之后呢，许淑华姗姗来迟， 嗯， 他竟然吆喝大家，哎，大家紧回来，快回座，许淑华要致辞了。哎，怎么回事？刚刚不是时间不够吗？ 嗯， 这一个是用国家的预算齁，公帑举办的一个公务的场合，林明珍都这样干了。 哇， 林明珍都这样干了， 嗯。 那他这个他自称齁自掏腰包举办的这个感恩说明会，嗯，难道我们去真的可以讲到话吗？ 嗯哼， 我们真的可以讲到话吗？ 是。 对。而且我们在 VCR 里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虽然说他们有可能有三五分钟的政令宣导，可是这些局处首长全部坐在台下。 嗯。哦， 但坐在台上是什么？全部是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嗯嗯， 对，这个颠倒了嘛。 好，嗯， 如果说你是政令宣导是主体，好，因为你政令宣导有这些文宣品，那怎么会局处首长全部坐在台下呢？ 所以你也是按你讲嘛，讲一起提咱啊，公家的钱、人民的钱、政府的钱，提去做贿选。 对， 你当然在讲吗？ 对，唔那是贿选，国开工诶，那你开始贿选的，算出来开工诶来贿选。 哦，那 公私不分呐、啊？ 不问也是安内部吗？安内生偶然部吗？ 这个是非常离谱啊！第一个，我相信哦，我希望那个检调如果好好调查的话哈、嗯，光这个案子，这个就会很糟糕了。 哎， 他现在不是说只有那个贿选的问题耶，他今天因为那个碗是公家钱出的嘛， 嗯， 那你公家出的钱，然后你用来怎么样？用来支援特定候选人的选举场合， 嗯， 你等于是拿公家的钱去图利私人呢。坦白讲，这有没有贪渎罪？ 嗯欸、 我感觉南投哦，拢作用的，你知道，世界第一用。嘿、嗯，李朝清向判四百年啊，都唔惊嘞，四百年呢。咱过去台湾说， 坦白说，四百五十当，那个减剩 四百五， 对伊家无劲啊。 咱比台湾哦，咱过去台湾咧，陈定南咧算的时阵讲哈，台湾四百年来第一战、嗯、哦，一毕业四百年来第一战够啊强， 判四百五十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好好查。我坦白讲，嘿，只用拢欧北软布啦。 嗯， 你想想看呐。我们如果说是县长卸任的感恩茶会， 嗯， 他一定是现场都是县府人员嘛，怎么样安排座位，然后县府的首长还要出去，哎，公职员那个都要付加班费，然后都是用县府的公家资源呢， 嗯哼， 你堂堂用公家资源在替候选人造势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俄罗斯贼啦，今天这种像这种地方县市政府如果不翻的话，今天台湾民主不会进步啦， 是， 他为什么敢那么嚣张，他就是克谁啊？反正我这样做，照样我国民党继续连任，继续当选，你能奈我何？我觉得第一个检调一定要查，第二个这个事情选票要制裁啊。 李朝清啊，前南投县长李朝清贪污八八风灾的救灾款，被判450年。好、啊，那这个前县长李朝清的秘书张志仪，李朝清贪污案，他这个张志仪也被判5年，结果现在。竟然被聘回担任公务处的科长，这实在是真正有够狠。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冬天黑金，南投升级。 要揭露南投黑金，立委林楚英率先开炮。 他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机要秘书，叫做张志仪。他曾经跟李朝清一起同流合污，又在今年的10月份，他又悄悄地回到了南投县政府。为什么选在选前的2个月？你要做什么样的上下其手呢？这是许淑华他的超前部署吗？我要讲的超是手字旁超字的超。钱是金钱的钱。 立委林楚英指出，前县长李朝清因灾后复建工程涉及贪污，巧的是当时的县长室秘书张志仪缓刑期满后又回任县府公务处，时间点就在选前2个月， 还担任公务处的主管职。那我们知道公务处就是李朝清时代发生最多弊端的这一个局处。 接力开炮，立委林静怡再提永兴气土厂， 这个违法请到，难道许淑华，你的父亲、你的弟弟，还有你的曾经任你的秘书，他的先生蔡木火，都不知道吗？这些接下来是为了永兴气土厂从非法转为合法的超前部署跟准备吗？ 南投市永兴气土厂一案，蓝绿交锋，曾让许淑华团队去按铃控告，但绿营仍紧咬不放，质疑彼此关系层层堆叠。 为什么我要强调阻挡黑金复辟呢？是看到了李朝清、林平真、许淑华黑金当道。 绿营指出，南投黑金17年，许淑华又接着在超前部署，让人在南投视察的许淑华隔空反击。 如果要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能不能说蔡英文呢，其实就是等同于陈水扁？所以我觉得用这种迁托的方式哈，这个蔡培慧等于说成爱丁伦，因为看得出来他已经是无计可施。 许淑华抨击绿营把黑金挂嘴边，对手应该是无计可施。 好，来，范老师， 这个李朝清刚因为贪腐被判450年之外啊、哦， 嗯， 他跟对岸的关系好到不行。 哎， 那个我们刚谈到那个蔡奇，那北京市委书记，这是被习近平提名为政治局常委。他2012年7月来台湾探亲，他有个二舅住在左营，他也到了，他也后来他写了一个游记，就来台湾的记录登在中国的财新网。他说除了探亲之外，还到了南投去见李朝清。 嗯， 他说跟李朝清。不分你我，我看得觉得那个关系多密切， 嗯， 所以李朝清是如此，黎明真哪来那么多钱可以办130场， 嗯， 是这样的货 啊，自费 自费 自费， 哎，我很难看到一个县长自费来做证明， 可是那个礼物是公家的钱哦， 哦，礼物是公家钱，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纪恒， 对，礼物齁是公家的钱，但是那个 130场，因为他有付这个简餐齁，嗯，简餐，然后你一些设备灯光音响，我觉得最少啦，夯不啷当齁，因为我们也选举过可能4到5万块跑不掉的，130场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那，如果刚好遇到天气不好4万你还要搭帐篷，那是更高的一个数字啦， 是， 所以130场自费很惊人， 嗯，这真的是假公济私，那我这个好像见怪不怪，嗯，大家拿得很高兴啊，就觉得，但是用这种方式来糊弄一般的民众，明明是用政府的钱说政令宣导，然后事实上是给许淑华在造势，嗯，那这种真的我觉得年轻有理性的年轻的南投县民，你难道不生气吗？ 是，南投不然这样，现在还有说，这个判刑450年的李朝卿不敢做的事，但许淑华却做了，有关永兴弃土场的争议事件，说921暂行条例是在95年2月5号终止，可是永兴弃土场应该在95年8月5号前还地给民众，但是时任南投市的市长许淑华持续使用，许淑华市长任内继续使用，却没有还评，也没有变更土地使用分区，继续请到营建废弃物跟营建弃土，而且营建署并没有核可永兴弃土场可以丢弃营建弃土的部分，许淑华最后发包给厂商经营永兴弃土场，承认许淑华秘书林益如的老公蔡木火、弟弟许宣文都有参与其中，请到非法废弃物，最后蔡木火被判刑，所以说叫做比李朝卿还敢的女超人，南投啊，说本来许淑华跟蔡培慧差距 40% 民调，现在又要剩 5%， 这是上报写的，这是昨天的新闻，只差 5%， 为什么？因为许淑华太正义了，说实在啦，如果是说用公家的钱去买那个钢碗，然后一个360块，然后可以有人去那画动算，去那拜托，那呢陈其迈也可以做啊，黄伟哲也可以做啊，新竹市也可以做啊，但是有人敢做吗？我不干嘛讲，安尼不会太明目张胆吗？ 好，等一下，管市长诶，拢掠了啦。 安尼 吼，市长啊， 是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威兄，你是国民党，那看到南投说拿公家的钱去买360块的碗，然后找这个让许淑华他们去那边喊动算，你觉得妥当吗？ 首先有很多人说这个是贿选，我个人的经验是认为它是不构成贿选，不是说他这件事情是对的，而是说你看他们其实很小心，以画面来说，这个碗是公家的钱，对不对？许淑华在帮忙发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碰这个碗的，他是没有问好嘛？ 他说用叫他的司机发的啦， 那是他司机。 刚刚那个纪云兄，你说是许淑华的司机吗？ 有一下子有一个画面， 有些争议。但我意思说，其实候选人本身对这个事情很小心。但我也必须老实讲嘛，县长的感恩这个巡回之旅嘛，他虽然说公开，但我相信还有国民党办的县长，然后国民党的这个接任的县长的参选人跟候选人，民进党人是不敢进去的。包含我如果是民进党办的，我也不会进去啊。这个其实现实状况就这样子啊。当然许淑华进入这样子里面，他有没有违反所谓的行政中立，老实讲这件事情在台北市是不会发生的。应该有， 为什么偶尔台北市不会发生？ 偶尔会。 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台北市现在就所有的公家场合我们现在连进礼办都不能进去哦。因为柯文哲告诉你要行政中立，但柯文哲我为什么要质疑？因为台北市还是发生了，因为民众党呢还是进去了嘛。 你认为不构成贿选？老实讲，我感觉就是贿选。 因为我是说，就在构成要件上。 我跟你讲，反正今嘛吼已经被他办了嘛。 什么？对， 现在已经要办他了。 对了，他们现在已经办他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是说他们很小心。但是我的意思说，但从行政不中立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真的是有点违反行政不中立，因为他们靠在一起嘛。但其实对于其他参选人来说是蛮不公平。假设我今天是其他党的参选人的话，我会觉得那场合其实是大事。 无人安尼啦，我讲一下，魏元兄，你若要做国民党未来之星，为台湾的进步的力量，我感觉未使安尼做一啦。 对啊。 那有讲提。公家的钱去买这个360块的碗，结果来的人说要站做到最后才有得发呢，然后你要把这个啥许淑华安尼画动算，因你安尼拜托，安尼还阁无构成。讲起来，你若是高雄市政府安尼做，你敢真的袂出来批判？ 没有，这会出来骂啦，会出来骂啦，这一定会的啦。 好，那这个公啊南投啦吼， 县长选举从原本国民党候选人支持度相差 40%， 现在最新民调拉到剩 5%。 党政高层直言，这是17年来民进党在南投县长选举差距最近的一次。来自南投乡间的甘口音啊蔡培慧始终坚持在地服务，务实的性格终于有机会在绿营的沙漠南投开出胜利的花朵，可能啦、啊、齁，可能。公啊，齁、哦。今年7月，南投县是全国22个地方议会来的唯一一个正副议长都曾经被提报自评专案对象的县市。齁、哦、正副议长齁、哦。您锦北市安尼算还可以啦。过去17年南投县民毫无所觉，但这个南投全国第一的记录终于勾起南投人的注意。紧接着蔡培慧跟议员参选人们以公开的资讯揭露许淑华的父亲是更生人，而且以更生人国家引号呢、哦、而且许淑华的家族经营八大行业，他承认八大行业的会计。有蔡培慧指控许淑华当南投市长任内的弃土场有毒，尽管许淑华提告了，但蔡培慧坚持永兴弃土场官司还在进行中，并非如许淑华所言已经厘清了。对40%现在成5%，他认为最大的关键转折是从李朝清、林明珍到许淑华，终于让南投人开始感到疑惑，也开始思考多年来南投人一直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当县长，但南投一直没有进步，百废待举，难道我们还要选这样的人当县长吗？请教一下时期，为什么40%变5%会变半不？ 我问到的消息是说，根据民调，蔡培慧这个涨的这个速度，极为惊人、一个月涨10%。那我觉得这10%其实是因为南投人自己也发现说苗头不太对。为什么苗头不太对？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像南投做这么夸张的啦。又有黑色的阴影存在，譬如说为什么要去问蔡培慧的车牌号码是几号，就感觉有一些黑道的势力似乎在南投地方上面这个流窜、还包括那个南投要选议员的曾崇凯，他跑去申请了防弹衣，为什么？是因为他当面被人家警告说讲话要小心点。就奇怪了，南投不是应该是一个山明水秀这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怎么开始跟黑染上了？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林明珍这个泡面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明目张胆啊，而且是人证物证俱在啊，影片说明了一切啊，他是具名邀请，候选人具名邀请，邀请你到现场，并且发放礼物360元，而且在那个场合在台上是高喊什么国民党全雷打、国民党全雷打，那所以是一个国民党的造势场、是喊那个许淑华动算、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清清楚楚啊，所有这个贿选的条件通通具备、那所以我觉得对南投县民来说，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县市没有像南投这么的清清楚楚、有黑的有贿选的，再加上林明珍，其实你快卸任了，你应该是要采取保守型的施政，人事要冻结，你竟然在卸任前2个月回聘了李朝清的机要秘书张志仪，这个是哪门子东西啊？ 是 他被判了450年的机要秘书，你给他回聘， 他也判5年呢？ 对，他也判5年呢。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太难说服人民了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对南投人来说是有一个价值取向在背后。 没关系，那我请教时局。我感觉啦，民进党有一个馆长哦，去用判450年，我看民进党里迄个馆应该拢免执政啊， 不用。 为什么南投就没有问题、啊？ 而且立刻可能马上就要被人家拉下台了、所以南投，过去人家讲哦，苗栗国其实南投也自成一国了。就是你怎么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对错清清楚楚，它是有价值选择的。说南投真的要成为一个这个用钱买票，然后用黑道恐吓这样子的一个县份吗？我觉得这个太丢人了。 对啊，后来范老师， 真的我们台湾有好几个真的是独立王国啦。针插不透，水泼不进，国民党长期执政，派系共治。刚刚讲苗栗国也是嘛， 南投国，花莲国，那不是吗？花莲国就傅昆萁跟他老婆两个轮流执政啊，多久了？ 对， 就是没办法打破，而且就跟我们台湾其他的县市完全就是不同的政治文化，然后大家还是要继续让他们执政。我真的讲啊，滚石不生胎啦，一定要有政党轮替。还有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苗栗啊，我们看到至少是徐定真啊，他看起来有希望哦。这个跟中东锦跟徐哪两个是现在 PK， 反而是国民党的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是要有机会的。那量变产生质变，如果苗栗真的能够翻转，表示外来的移民、新的移民、年轻的选民，他们产生的效果。 那我们的高丽委员嘛，去开这八大行业，安尼唔到我都算管定。 为什 么？嗯，那个许淑华唔是，那个蔡培慧公园到开八大行业，哦，对不？啊，就这个啥？中东锦，今麦讲我这沙皇呢？ 2010年就是开采中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山林的上方被挖的光秃秃的一块。 拿出苗栗铜锣老基隆段卫星图，苗栗县议员曾文学怒批砂石开采严重，负责开采的是恒卫公司，而砂石场地主就是苗栗县议长中东锦。 这是苗栗唯一一家开采陆砂的公司。市区的所有地可以看得出来，这边也有三笔地号，那这三笔地号我们去查之后发现都是中东锦的。所以这个中东锦他就是球员兼裁判，他不只是监督县政府的议员，他同时也是地主，同时也是业者，然后也是土地的持有。被挖掉的地方看起来好像多了一些东西，这里面是不是有可能埋了其他的东西？ 现在的苗栗铜锣老基隆段翠绿山林，很难想象有砂石场在此运作。绿营质疑被挖空的山坡砂石到底埋了什么，要检调单位调查。而盖在中东锦土地上的恒卫砂石场负责人是吴冠毅，两人好交情没话说。脸书上可以看到多次两人同框照片，这次被找到吴冠毅的砂石场在中东锦的土地上，而过去也被找到两人合作的砂石业紧邻中东锦苗栗卓兰水厂的土地。中东锦在2013年买下这块土地，2014年当选议员不到一个月，恒威公司就取得开采许可证，而且每立方米50元的土石特别税，还是中东锦罕见一手主导修法降税。 我们之所以称它是沙皇，而且沙石的沙，用所谓投资的方式，用借款的方式，或者现在用所谓土地租给沙石业者的方式，都看得出来。他就是跟砂石利益纠葛不清。 绿营用砂防讽刺中东锦的砂石事业惊人，随着资料一一被摊开，这些砂石和政治联合的内幕逐一被检视。 今天啊，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啊，第三度针对这个中东锦举办记者会，指控中东锦跟砂石业者关系紧密，利用投资、借款等方式介入砂石业，还把土地借给业者堆积砂石，俨然是砂皇啊！而且在苗栗县长徐耀昌任内，唯一通过陆砂开采许可的恒威砂石公司，就是在中东锦的土地上开采。中东锦又升为股东、地主、议员三位一体，主导议会通过图利自己的条例，另设犯废弃物清理法等刑责，呼吁检调积极查办。公啊，中东锦因为涉及杀人致人于死的刑责，所以苗栗县民拒绝可能的杀人县长。上个礼拜呢，针对他这个草地皮部分拒绝草地县长，给他拒绝啥砂石县长。然后今天那个部分啊，今天是民进党的，敢我都安尼好算？ 哦，这做好没？这个如果是民进党，这个才不要讲哦。其实这个中东锦哦，他不是撒谎啊。你知道这些人其实哦，我想想，包括许淑华，你看许淑华一被双管定，然后这个蔡培慧也指控说他有这个砂石厂在经营哦。我觉得他们都是用行动在爱台湾啊，不是爱台湾而已。不是爱台湾的土地啊，是直接吃台湾的土地，直接吃土了。 是， 你知道这些像这些，包括这些砂石，这些其实利益都是盘根错节。而且这种都是黑道白道，然后共同在那边啃食那块大饼。我就觉得很奇怪，你选一个县长的人，怎么会跟这些有这么深的挂钩，有这么深的利益？或者甚至自己本身就在经营这些事业？我请教大家啦。你不要用头脑想，不要用大脑想，侮辱你的智慧。你用膝盖想，这些人如果去当县市长之后会怎么样？变本加厉啊！我过去还过安尼，安尼吼，透过关系过安尼处理者，你怎么开始是馆长呢？一条边下来，然后你干脆就自己当总指挥。所以我觉得真的，包括刚讲的那些什么南投苗栗，真的要觉醒了、苗栗的财政已经吃紧到什么地步？你看这些人有谁？ 这个季恒，我请教你哈，蔡培慧指共工一类许淑华引导可以八大行业，是哪八大行业哈？ 曾经经营哈，有一间叫香港李荣苑，李荣苑、哦、也就是有女陪侍哦，甚至是养生馆的一个地方。哦、那、哦哦、判决记录哈，许天颂哈自己供称，许淑华爸爸自己供称哦，许淑华哦有入股150万，可是我们推算哈、嗯，那个时间那个时候许淑华未成年。未成年有办法入股150万，而且在那边担任董会计、嗯嗯，我们真的是很佩服啊！ 哎、欸，现在现在 就大老爸小辉啊， 我现在队伍我接服务人员哈、啊。 哎、欸，这个我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可能还是国小生，对不起。 哦，好好好好，啊，今麦无亏啊，吓！ 哎，今麦无，对 哦。哦，哎，老百姓那会做更生人。 许天颂先生哈，刚刚有提到他有多项的这个恐吓取材、哦、跟在南投市公所围标绑标工程的记录、哎、然后同样的在许淑华他们另一个有争议的一个招待所里面呢、嗯、他的父亲也在这边哈被搜出枪支哈，所以有被那个违反枪支弹药管理管制条例哈侦办过。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跟去年齁台北爆出来的中二选区齁严家的啊这个豪宅侵占国有地非常的像。其实他们食髓知味，而且常年齁都没有被人家监督，或者说常年没人敢监督他们，因为他们是真的有这支的，不是开玩笑的。啊嘛真的开过耶。嘛真的开过，不是说只是拿着好玩的或摆好看的，是真的开过。 啊你那支是大支的小支的？ 是手枪。 好好好啊，有几支在吗？ 根据判决记录齁被查获过的至少有两支。 那么，哇！所以大家也对他们是啊，敬畏惧三分的，对不啦？ 对，以前真的没人敢监督他们家。 哎、嗯，老伯叫我们关鬼不？ 我把，然后也是自评专案的对象啊，也去绿岛深造过。嗯，对， 深造。